月十号啊，星期三嘅苏东音乐 系啦。今日提提大家啦，我哋今日六点钟将会有张曼莎嘅出现嘅， 系介绍下佢嘅新歌《In Love In The Morning》啦，亦都讲下即系望翻二零二三年出咗一啲嘅作品啊，佢嘅谂法啊，嚟紧嘅方向系点样样嘅？ 冇错啦，咁啊，所以转头咧喺六点钟会听到阿莎带嚟佢嘅新歌啦，《In Love In The Morning》啦，亦都会讲下佢嚟紧嘅一啲展望嘅，转头留意啦。 系咁，今日咧继续同大家继续分享一下啦，即系呢个惊 喜、 日本之旅系啦， 惊喜同惊吓，系惊慌之旅。 星期一就即系分享咗一啲即系手信嘅故仔啦，琴日就讲咗一个旅程当中比较大件事，就系一个受伤嘅故事啦，咁样咁啊，今日咧就都系一个最后嘅分享嚟嘅，呢一个咧就系关于一个惊险嘅安排，咁咧就关乎咧富坚嘅展览嘅一位漫画家啦，咁佢画过包括有《悠游白书》啦，同埋《Hunter Hunter》，即系呢个系咪《全职猎人》啊？ 《全职猎人》 系啦，《全职猎人》呢两套比较出名噶啦。咁其实本身唔知道嘅，咁但系当我第一日去到九州嘅福冈嘅时候咧，去到一间铺头。見到佢有張海報貼住，咁因為我同另一半都幾鍾意呢一位漫畫家作品，即係我都追 Hunter 嘅，咁我女朋友就更加之鍾意啦。咁見到嗰個海報被吸引就望下咩嚟嘅，咁原來就係呢位漫畫家嘅展覽。咁佢呢嗰、那個展覽展期呢就其實係2023年嘅11月去到2024年嘅1月中。咁所以即係話而家係進行中嘅，咁而我亦都個人就喺福岡，咁所以一見到就嘩即係可以睇喎，咁即係毫無懸念即刻就諗住去睇㗎啦。咁但係呢 爭啲想衝過去嗰種。 係諗住事情第如果係第二日就可以直接去睇㗎啦。咁但係當然你都要返去睇下好多一啲資訊啦，即係買飛購票啊開放時間等等啦。咁但係呢真係一個唔好彩撞正咗佢休館。因為佢年尾年頭嘅時候呢佢唔知12月未唔記得幾多號啦，總之直至去到1月4號咧，佢都係休館嘅，因為日本嗰邊就跟西曆啦，咁所以咁佢哋嘅新年就即係1月1號啊， 元旦嗰陣時 嚇。其實對於佢哋嚟講，嗰段叫年始咧，一年嘅開始，咁所以有好多地方可能會休息或者未開住，咁你當佢農曆新年都會有啲初一二三休息咁樣嗰類啦，那個 concept。咁偏偏咧就佢休館休到1月4號。咁啊，休到1月4号嘅影响系乜嘢咧？因为我1月即系佢1月5号先开馆啊，但1月5号个人咧就已经身处咗喺别府，即系寻日讲紧一个距离福冈即系呢个主要城市大概两个钟头车程。咁我人已经喺嗰边啦。咁啊，1月6号我就翻香港咯。咁我1月6号嘅行程就正如寻日所讲，我安排系喺游步院，即系都系喺大分院啊，即系别府嗰头啦。一瞓醒，食完个早餐，揸车就直接去机场还车，就上飞机噶啦。因为个飞机系讲紧两点钟日本时间，咁即系我12点钟要去到啦，两个钟前。 差唔多。 咁如果我要出发，其实我10点钟已经要出车，预松啲。因为你唔知噶嘛，即系路面上嘅要还车啊， 人生路不熟啊，加上 好多嘢啦，咁所以其实九点零十点预咗咧就要出车噶啦。咁其实你冇乜可能可以睇得到噶咯，因为佢即系我一月五号一定翻唔会翻去噶啦，一月六号我又要上飞机。咁佢开馆嘅时间咧就朝早九点半。 哦， 咁但系咧，我同另一半喺度对望就话，我真系好想睇。 吓， 跟住我话 有时间啦，都 我话我有一个大胆嘅谂法，就系我哋。一月六号嘅朝早一早起身，即 系 讲紧六点几七点起身，然之后就揸车揸两个钟头，九点半去到呢、這、一个博物馆嗰度。 有冇食早餐嘅时间啊？咁 唔理，总之咧就七点半出车，两个钟就揸到去啦。去到博物馆，嗱嗱声睇，俾尽你可能睇到最迟十一点， 点都要揸车。 咁然后就揸车去机场啦，因为博物馆去机场。佢嗰、那個導航顯示大概20分鐘啦、哦，你預鬆少少，因為我仲要 還車啊， 入油還車，仲要喺還車嗰度去機場啦，咁仲要有一個小插曲，就係、是、因為佢整親只腳，你都要考慮點樣去機場。本身我哋個 plan 就係去客運大樓放低咗佢，然後佢企喺度等我，我去還車，然後再翻嚟接佢，然之後先至去 check in 上飛機咁樣。 果然係充斥住好多 好多變數， 好大膽嘅諗法啦。 因為整親只腳係會幾大影響嘅，對於個行動。上面，因为如果唔系好简单啫，还车一齐咪一车过去机场去客运大楼咯，咁样咁因为见到还车嘅地点同客运大楼之间嗰、那个，如果车程只系一分钟嘅啫，咁样 咁好啦，呢、這个大胆嘅諗法我哋两个都同意。咁、於是乎咁你就要实践呢件事啦。咁就要 check 下佢究竟系咪真系1月6号有开同埋开几点。咁佢食9点半。今日上网諗住买飞买定先啦，因为可能好抢手啦驚。咁但係呢唯独是麻烦嘅位置就係嗰边如果你要上网买呢，佢有一啲叫做平台去买飞呢，咁你要开一个账户先可以预先买到。咁但係如果你要开一个账户，你需要有日本嘅手提电话号码咁样。咁我哋又冇啦，咁所以搞完一轮之后，咁跟住叫朋友帮手嘛，因为有个中学同学佢咁啱 stay 喺日本，就係、是、福冈喺嗰度读书、生活，咁所以佢可以帮我处理到，係啦，咁跟住就 所以话有朋友 是真 係 好 紧 要啊，系有朋友就可以帮你买到山下达郎嘅 cassette 啦，系啦，咁跟住就好啦，总之飞嗰样嘢搞掂咗啦，咁于是乎去到。 最緊要就係個車程啦，順唔順暢啦。 因為嗰、那個最後一晚，即係1月5至1月6號住宿個最後嗰晚咧，佢係一個包晚餐同早餐嘅嗰種 package。咁我哋 check in 嘅時候已經有同嗰、那個職員講就話，我哋第二日咧會好早出發， 所以我唔食啦。 我哋就問早餐最早可以幾點安排？我話 你仲諗住食得到啊？ 唔係，咁如果有，因為人哋個 plan 預咗，我唔知佢會唔會準備咗食材。咁、 哦、 你禮貌上 都冇嘥咗啦。 我哋個計劃係咁諗住咧，七點半咧就會係。喺住宿嗰度出车啦，因为佢嗰个唔系一个酒店嚟嘅，佢系一个森林小屋嚟嘅，系、 okay, okay, 小屋嗰度出车。咁佢话我哋一般就预咧八点钟先至即系早餐到嘅咁。咁我哋话可唔可以有机会早少少？佢话最早都要七点半，系啦。咁我哋话就我哋可唔可以 take away？ 咁七点半送到嚟，咁我哋攞走噶嘛，上车就喺车度食啦。 我欣赏 系咪好癫啊？ 欣赏你呢、這、一个 咁 坚持啊， 系 即系 呢样嘢好难嘅，因为你要系咧同行两个人都系咁谂先。即等你同啲 friend 去旅行咧，你想睇 A 佢可能陪你 OK 啊，但你要咁癫咁样去实行呢个 plan A 咧，唔系咁容易噶嘛。 你好坚持要攞走啊份早餐，因为即系你冇谂过话啊，我哋你唔使 serve 俾我啦。 如果我哋话如果准备唔切，我哋就索性唔食早餐啦，就唔好浪费咗。咁、但系佢就可以七点半送到嚟，咁我哋拎完就即刻上车。咁去到之前嗰晚就 pack 好晒嘢，食完饭个人都早瞓啊，点零两点就瞓啦，其实都唔好做啦，瞓咗瞓到六点零起身就 final 就 check 下啲行李齐。晒未？佢真系准时七点半，佢就揸咗架车，连埋个早餐一袋，好似你平时嗰啲外卖咁样送到嚟，跟住就唔该晒。跟住同埋，因为佢知道我哋嘅行程系好赶急，佢话啊，你 check out， 其实suppose 你要揸架车去翻佢一个 reception 嘅屋仔嗰度交低锁匙，做一个 check out 嘅手续。佢话都唔使，你锁匙摆喺间屋，你个锁匙摆翻喺间屋度，你就走得噶啦咁样。咁、于是乎我哋咧就七点半松啲啊，你话七点八啦，即系去埋个厕所少少咁啊出发，咁咪揸车。沿路咧亦都同我另一半讲就话。你唔好瞓觉，咁咧帮手睇，因为咧惊嗰啲高速公路你出错咗， 你就兜黑好大个圈， 咁咧你就 delay 咗噶啦，咁一路望住个时间，咁去到中间揸咗，因为两个钟车嘛，揸一个钟头亦都休息一下喺嗰啲中途站，我讲嗰啲好中意有便利店，即系嗰阵时就食个早餐啦，坐喺车度食埋个早餐， 哦，真系有食到嘅， 去个厕所，咁啊简单早餐嚟嘅，即系有份煎蛋，有个包啊，咁样嗰啲嚟嘅，咁食完个早餐就继续出车，咁于是乎咧，我哋喺。9:40啊，即系9:45就去到啦，真系攞住嗰张券，跟住去到，跟住就 唔使排队， 唔使排队，因为都早啦，我谂，咁跟住就入场睇啦。咁我都有一个策略嘅，因为始终呢个漫画家佢有唔同嘅作品，头先讲最主要就系《全职猎人》同埋《幽游白书》啦。咁《幽游白书》因为我哋知嘅，但系第一未真系由头睇过啦，第二亦都唔系我哋重点，我哋重点系全职猎人啦。于是乎，我哋一入到去嗰个展区嗰度咧，直接 skip 咗幽游白书嗰部分。相信好多中意幽游白书嘅人就会觉得我哋好嘥啦。咁但系因为时间嘅关系，因为时间嘅关系，九点零入去，我哋仲要预时间去买手信啊。系啊，因为佢嗰个手信区咧系你要买咗飞先入得噶，即系而唔系我唔睇个展览我都可以入到，唔系嗰种嚟嘅。咁啊，女朋友就话你预15分钟俾我买手信。 所以重中之重就 手信都紧要，睇都重要，因为睇嗰个海报嗰啲宣传单张，大概你会见到咧，佢有啲咩精品可以买咧，见到其实都几靓噶啦，已经即系另一半已经 mark 咗有啲想买，即系例如啊，喺《全职猎人》当中，其中有一啲 有个考试，我唔记得佢本身个名啦。每一个人有一个号码牌嘅，咁咧佢就有出一啲， 就系嗰个猎人考试。 猎人考试个号码牌咧，佢系有得卖嘅。咁佢但系要抽啦，佢有几款咁样。咁 佢哋最兴啦，盲盒咁啊。 系啦，咁所以有啲会想买。咁于是我哋就睇啦。咁的确，成个展览里边咧，佢其中有一个部分咧，佢系有一个注释，因为佢有日文同埋英文对照，佢又讲话呢一个嘅。世界观嘅设定，一啲能力嘅设定咧，佢以前系冇公开过，真系喺呢个展览里边佢先至即系整合咗同埋披露咁样样啦。咁所以都几多嘢睇嘅。咁你真系企定定喺度睇下，哦系，咁亦都令到我知道，即系阿摄又会中意睇呢啲啦。嗯，系啦，即系嗰个可能系真系第一次披露，我唔知系咪。因为嗰刻你都冇再上网睇啊，呢一 part 系咪真系？你唔会咁样噶啦， 系 啦， 事后先 就算啦。咁你又会睇到佢一啲手稿啊，然之后亦都会有翻唔同嘅篇章。嗰个过程系一路望住，哇！呢一格系嗰场戏，哇！呢句对白，同埋佢一啲设定，可能大家有睇会知道佢有六个，即系佢嗰个念嘅系统，佢有几个咩特质系强化系。咁佢有一个手稿，自己画咗个六角形啊，亦都会讲唔同系嘅角色，佢嘅性格大概系点。有呢啲咁样样嘅好微细嘅嘢喺度睇，咁啊睇得好开心啦。咁因为佢里边唔俾影相啊，最好啦，你可以专心睇。系啦，咁啊睇晒之后咧，去到大概即系同我哋预嘅时间差唔多，大概。我谂十点搭八搭九左右啦，即系预三个字去呢个手信区度买嘢。 即系冇话系嗰种，喂够钟啦，够钟啦，行啦，即系唔系呢种 的。有睇住嘅，但睇住时间诶，系一个控制范围之内，咁、你咪顺住去睇咯。唔同嘅篇章啊，佢嘅谂法啊，咁样样啦。咁跟住入去手信区，入到去就出事啦。个手信区真系比想象中咧精彩好 多， 因为咧，我觉得成日觉得呢一啲动漫周边或者啲展览咧，即系佢呢啲都系一定系 fans 向啦。咁同埋你会觉得就系里边啲商品咧，佢都系攞咗佢里边一套一个作品里边一啲元素变成一个纪念品。通常嗰啲都係買咗翻嚟唔知做乜，或者啊 OK 啦咁樣嗰種，即係真係買得落手，有時其實唔係真係好多， 可能得一件或者兩件重點嘅嘢咯。我近年都少買呢啲，因為真係可能嚟嚟去去都係出杯啊、T 恤啊、襟章，你會覺得嚇又係呢啲人。 嗰日你去到見到嘅係哇，佢好有心思，亦都明白可能因為你真係要買咗飛先俾你入去，佢嗰啲嘢都幾真係幾靚 嘅。 例如佢會買到原稿嘅一個複印版啦，都幾大張嘅。咁跟住嗰本成個展览嘅一本书仔啦，即系可以睇翻成个展览里边展出咗啲乜嘢，又有得买啦。咁跟住我女朋友见到好兴奋，佢就啊呢、這个买唔买好咧？跟住几百 yen 咁样，我即刻礼手拉佢掉落个篮度，我话你唔好谂啦。我哋 plan 到咁复杂，晨早起身，成个 trip 上飞机前都要特登嚟到呢一度， 唔好留后悔。 你见到一样你中意嘅，而佢嘅价钱真系唔系天价，你 afford 得到，我话唔好谂啦，摆落个篮度啦， 唔好留有任何遗憾。 系啊，即系你都花咗咁多嘅前设，咁辛苦嚟到呢一度，见到一样中意嘅嘢嘅时候，我觉得。真系唔需要考虑太多嘢啦，即系佢几千蚊一样嘢啊嘛，佢几十蚊一样嘢 afford 到， 你富贵啊嘛， 唔系咁啊，唔系佢富贵，我会计翻数。 OK 咁样嘅， 唔系系啦，跟住所以就喺里边就哇就不断买，跟住就摆落个篮度，跟住最尾去到 counter 嘅时候，仲发现一啲原来要抽盲盒嘅嘢咧，佢有部分咧系可以一 set 咁样买。 哦，咁好啊！ 系啊，系啊。咁所以就变咗可以系有啲可以系啦，跟住就变咗咁呢个要一套啦，咁有啲就有限，可能每人买几多个咁样，跟住买好晒嘅时候咧，其实 overrun 咗，我哋预十一点要出车噶啦嘛，最后我哋好似十一点三左右迟咗啊，先至好似离开个场地，仲要慢慢行翻去攞车，跟住我同我女朋友分头行事，佢拎住拐杖慢慢行，佢话你行先，你去个车度。pack 咗啲 souvenir 先，因为前一晚预咗会买咧，已经 hand carry 个袋，我哋一人已经开咗出嚟，预咗一啲空间攞嚟摆一啲 souvenir， 我就上车 pack 好晒啲嘢，跟住佢嚟到咧就开车啦。咁但系因为仲有 postcard， 其实咧未贴邮票同埋要寄啦。 算啦，你直接翻到香港手递俾。 咁跟住嗰日星期六咧，原来所有嗰啲邮便局都唔开，咁于是乎我哋咧就喺附近揾到一间便利店就买邮票。然后揸去机场嘅过程当中，佢就贴邮票。然后去到机场，跟住仲要咧，佢有分 仲有得寄嘅， 仲有得寄，因为你有邮筒就寄到噶啦嘛。咁、机场有邮筒嘅，咁于是乎去到机场嘅时候，佢 check in 准备紧咧，咁我就负责去搵邮筒寄啦。同埋因为佢始终伤咗只脚咧， 預先其實早一晚已經同航空公司透過一個唔知嗰啲咩網上客服咧，就申請一個輪椅，睇下可唔可以到機場客運大樓就可以推輪椅一路推到上飛機。因為如果唔係叫申請嘅咋，唔驚啲有嘅。佢都話因為佢 即係問下 嘅，係啦，佢幫你遞方，因為佢咧 suppose 呢一啲嘅申請，佢話要48至72小時前申請，即係兩至三日前啦。咁但係我朋友，我一日前先整親，我點可能咁早申請咧？咁樣 冇辦法。 係啦，咁但係佢就話帮我哋有一个叫 special request 啦，系啦，即系如果大家外游嘅时候，大家可以考虑呢样，即系如果你真系 touch wood 唔小心整亲，你系可以联络航空公司睇下可唔可以有一啲相应嘅安排。因为如果你徒步行，你谂下你由你过关出境，系啊，你唔知道你架飞机泊咗去边一个位噶嘛？ 你成架机 miss 咗，你都未行到入闸 啊！咁所以最后去到步嘅时候，佢真系已经准备咗一个轮椅安排，咁就可以坐住，咁我就负责推住佢，咁就可以用一啲特别通道有佢嘅職員帶住我哋去，咁佢仲話你哋將會係第一個登機嘅乘客，係啦，即係近門口你上咗機，其他乘客先上機咁樣，即係佢有咁樣嘅安排。 幾貼心，幾貼心。 咁我哋就更加覺得我哋唔可以慢啦，因為如果你一慢咧， 後邊就成村人 成機都等你，所以基本上推佢去到個閘口嘅時候，只係夠膽去咗個廁所之後，我連買杯咖啡嘅時間都唔夠膽啦。 唔買咖啡，上咗機先啦，上咗機乜都有得飲。 咁跟住就順利上到飛，個 postcard 都順利寄到嘅。其實總之中間咧有好多甩漏，即係例如究竟由日本咧寄去香港系几多钱邮费咧？咁 唔好理啦， 你都要知买几多钱啦。 唔紧要，大大张贴落去有多好少。 跟住问便利店，虽然佢未必知噶嘛。咁跟住上网睇咧，有几个价位，跟住我就话唔好谂啦，有大食大。 买 即系网上面见到，譬如有啲人讲可能话70 yen、80 yen、90 yen、100 yen，就买最贵嗰个啦。因为你够 有多冇少咯， 有多冇少啦，100 yen都唔好贵啫，几蚊啫。跟住于是乎就有十几廿张 postcard 咁样就贴晒咁，跟住就顺利上咗飞机。但系呢个 晕晒咯，全部价位都贴匀晒落去咯。 但我觉得呢个系好黐线，系因为喺一个真系一个好赶急嘅行程里面，你每中间每一步其实你都不能够有太大嘅差池。但系嗰个开心嘅位置，即系当然就因为最中途冇啲咩插曲意外发生，顺利做得到，你就好似同你同行嘅人经历咗一个哇，大家都好想共同实现到嘅，因为 一个回忆。 因为前一晚咧，其实我哋都唔知睇唔睇得成 系啊，最后都做到， 都做到嗰样嘢。 所以我觉得有时外游最开心就系一样咁，就好似一场冒险啊！你真系唔知道会发生咩，好多甩碌嘢，但系最后你可以开开心心翻到嚟就好够啦。 最紧要咩？人冇事啊，人冇事先可以做世界冠军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处理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刘振表示，社会上有建议恢复深圳居民1000多行措施，以及扩大相关政策至粤港澳大湾区内其他城市。他說特區政府一直與內地部委就相關安排和未來路向保持溝通，現階段無補充。對於有意見提出開徵離境稅，劉振說社會對離境稅有不同看法，當局將會綜合考慮。劉振在立法會大會上說將會有序陸續優化個人遊制度，便利旅客來港。特区政府与内地部门讨论期间，亦都会考虑不同因素，包括香港承载能力等。他又说，对于农历新年黄金周，政务司司长将会主持大型活动过关交通安排统筹会议，及早部署，确保旅客过关安排畅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警务处去年五月初调整警员、见习督察和副警入职要求之后，八个月内每个月平均投考人数都较调整前的八个月上升50%至90%不等。他又说，自2022年开始招募内地港生加入警队，警方代表团先后前往北京、上海、武汉和广东等地举办招聘讲座， 職場安排輪選，共有近3000名內地港生參與。截至上個月底，已經有23人經計劃加入警隊。警方會陸續恢復全球招聘，初步計劃今年稍後恢復海外宣傳和招募活動。在立法會大會上，鄧炳強說警隊對投考者的語文要求並沒有降低，強調教習中關注實用溝通能力，並非艱辛的文法。又說訓練中除了警務知識，亦都會包括待人接物的態度和價值觀。厄瓜多爾安全形勢持續惡化，多處發生爆炸，至少10人在暴力事件之中死亡。總統諾沃亞繼宣布全國進入60日的緊急狀態之後，再簽署命令宣布進入國內武裝衝突狀態。中國駐厄瓜多爾大使館宣布使館暫時關閉，直至另行通知。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毛寧表示，正是密切關注厄瓜多爾安全形勢的變化，暫時沒有收到在厄瓜多爾中國公民傷亡的報告。中方支持厄瓜多爾政府為維護社會穩定所做的努力，期待當地早日恢復正常秩序，亦都希望厄方切實保護好中方在厄瓜多爾人員和機構的安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朝天气清凉，最低气温大约1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朝早清凉，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风势颇大。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 N 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咁而黄珠路咧系有坏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龙尾去到龙夫路天桥近龙门居。仲有较早前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咗场噶啦。咁但系咧，车龙有待消散噶，龙尾都几长下噶，去到龙翔道近牛池湾村。而大埔道落石碣尾咧，都交通繁忙，车龙去到泽安村一带。重复一次啦，就系呈祥道荃湾方向近明爱医院嘅意外咧，已经清咗场，车龙去到龙翔道近牛池湾村。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交通大致畅顺，而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都系大致畅顺，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油站。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稍为车多，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去到界限街。新界区大老山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阿公角游乐场系交通繁忙，车龙去到碧桃花园。元朗公路去屯门近富泰村系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人人生而平等， 即使彼此嘅性倾向或者性别认同唔一样，都应该享有相同嘅机会，得到平等嘅待遇。 不同性倾向和跨性别人士都不应该受到歧视， 多些包容， 互相尊重，彼此融洽相处， 不歧视，多包容，平等对待不同性倾向及跨性别人士。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由杨幂饰演的女主角萧燕，上海同山医院急诊科主治医生，医术精湛，外表美丽，个性强势凌厉，原来是同上一段悲哀的感情有关。面对内心柔软的男主角白雪医生，萧燕的心会不会被融化呢？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 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 港台电视三十日。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将 Gary Hall and John Lewis 嘅一首经典啊 Out of Touch 咧配演呢一个全新嘅歌词啊 ，Oliver Heldens 再加埋 Ray Bird 有呢一首新歌啊 ，Out of Love。 You're out of love, we're out of time. Now I'm dancing in the dark, wishing you were mine. You're out of love, I lost my mind. Oh, it's tearing me apart, wishing you were mine. 旋律大部分都是用 Derek Hall and John Lewis 的 Out of Touch， 不过歌词就有所改变了。这个礼拜新打上 Hong Kong Top 10占第十位，有这两位朋友 Oliver Heldens 再加上 Ray Bird 的这首新歌 Out of Love。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直播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作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会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与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直接感觉。 斌神，你知唔知我喺呢一个旅程里边学到啲咩啊？ 我估系只要对一件事情咧有足够爱咧，那个力量就好大，做咩都可以成功噶啦。 如明日即使逼我必须经过全部意外，仍无事快窒息了，每刻心跳也掩盖，残存中只要爱，未留都不会改，为了谁牺牲我成全的爱，也未有丝感慨。世界天真得多，难难似你怎么想过，太多但世事已不可再犯罪错，患难之中最痛见解，看到最真正的丑态，曾说同进同退的虚假堆满一界，仍旧我会放心，仍旧我会来背起所有，即使逼我必须经过全部意外，仍无事快窒息了，每刻心跳也掩盖，残存都只要爱，你留都不会改，为了谁牺牲我成全的爱，也未有丝感。 人境况不安骚扰，何曾见你自在的笑，但有人会陪你花一千亿个通宵，同在进退到死，同在进退忘我归，紧靠相随，和你不需要天地允许，如明日即使逼我必须经过全部意外，仍无事快窒息了，想跟你同在跌宕，谁人像你极可贵，换上一切我都可，麻烦请交予我，如繁星不怕多，别再等一天你彷徨一个，别要紧即使你迷途失踪， DJing 最新排台作品《因爱而来》，又或者你学到的是人生好像一场冒险咁嘅，你要去接受每日发生的事情都可能是突如其来，只要适应到，其实你的日子可以过得好精彩啊！ 世界太细，没很想远飞。有大志气，宝藏随地。Yeah， 星空已摸到疲惫，魔鬼也打到回避。直到遇见你这样完美。You hold me up, we flow. Hold me tight, I am we flow. Black, I am flow. Yeah, yeah, yeah, yeah. 留阿拉丁身边英勇战斗，背上了你热情加速。正巧能为你解去孤单愁，明白我知不会放手。变沙漠传奇 ，No yeah， 甘心爱得有余地，藏起他跟你亲吻甜腻，颓废，扮作默契转身后回避。You hold me up, we flow, hold me tight, I am we flow, black I am flow, yeah。豪情中的魔子，心里爱旧，你眼未太变神灯。放心地静候，能为你思想祝福就明白我知不会罢手。Hold me tight, I am we flow, fly, I am flow. 憧憬你和我走，无论你披着那双闹仍无忧，那那那那那那那那 咪曾比特魔戰。 为了学会飞，似着随风找节奏，遇上暴雨的坏时候，谁令我解救？是你在暗中引路，燃亮着宇宙。哦，你这天使，随时为我解难受。由他方逃离束缚，旅程多得你手掹，转向活在不安，气压中就讲，呜、哦，多得你引领穿梭，担起光环神提醒我，敢飞的傻人不怕错，愿信直觉。逐远飞，每日狂风中战斗。呜、哦，你这天使，期待着我变优秀，拍翼由他方，全凭感觉，旅程水质怕失望，你却令我放胆前看。哦，多得你引领穿梭。 尊其旅程多得你守望，又或者你学识嘅嘢系身边嗰位旅伴，旅行嘅旅啊，嗰、那个重要性啊，因为好多时候人在异地，你望住隔篱嗰个，你就知道。 有天迎面跟足心里的发展， 点样做先系最好啊？ 憧憬太顺利兑现。无奈你害怕得退后一点，如果你知其实心中想法能体验，如果想某天可看见，有天可看见，而你却站着别过年，当配合时机最好的你制造了转机，如终点的距离风声早已提示你，为何平凡一世，为何让你的青春一再消逝，枯萎付出一切捉紧你 手老死，麻木活着太可悲。请配合时机，最好的你缔造了生机，要爱上到哲理，你一生由你救起。为何平凡一世？为何让你的青春一再消逝？枯萎付出一切，捉紧美丽，可解决问题。 冯允谦在最好的时间做最好的你，不过无论如何，希望你都会记得一样嘢，学识一样嘢。有好多嘅压力，好多嘅责任，千祈唔好一个人孭晒上身。有啲咩时候打个电话俾人揾下帮手啊？ 在法院问你是我的家属吧。原来我已至那白浪之巅堕下，明明分开，为何打这号码？你可会很不解，我怎不删了他？我知不该，但是不改，像某种流氓的爱，千里之外。联系还是依在，有没有一丝半秒伤悲？要是我今晚已地断气，问你可肯即夜赶搭通宵客机？有没有一丝半秒欢喜？在无人以后来烦住你，若觉得长者责任加住很离奇。是我自私，感谢最后骚扰的人，而只想是你。谁联络你？若我在某冰川遇难，然而教你苦痛，亦算黑色浪漫。甜蜜那阵时，关挂日子总讲到大泪眼。谁料情感无常，这假设太简单。你有没有一丝半秒伤悲？要是我今晚已地断气，问你可肯即夜赶搭通宵客机？有一丝半秒欢喜，在无人以后去牵护你。若觉得长者责任加住很离奇，是我自私，今世最后骚扰的人，而只想是你。 谁是你，很想被念记，即使淡淡微微，就算在心里被嫌弃，都想借遗言说好想你。可惜最美未够运气一起，有没有一丝，要是我今晚话到嘴边打住早变陌路人，尚有幻想是大忌，这号码应该长眠于手机，就算死亦别再骚扰你，若觉得这我作剧真的很顽皮，再告别式给我带泪奔丧的情人，只想是你。 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这样的电话的 Gareth T 紧急联络人。 一阶声音像可以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过，始终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自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贴着歌，灵魂在混乱，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六点钟听新闻，转头翻嚟有张曼莎嘅出现。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奔神，今日呢位嘉宾最近见亲唔同人都问食咗早餐未？ 系啊，波成，不过唔知道佢食早餐前嘅夜晚又系点过嘅咧，所以我要送呢一句俾佢啊： 长夜漫漫沙。 可能夜晚佢会问你食咗宵夜未？ 我哋苏动音乐嘅嘉宾张曼莎 ，Hello，Hello， 我哋啊送上呢个新年礼物啦， 好期待啊， 冇错， 今日好似好特别咁样啊， 但系呢个 five 系我觉得好适合阿莎嘅，好超嘅，因为今日我哋送俾阿莎呢一句， 呢一句就系啊， 长夜漫漫沙， 好靓呢个， 无论啲字啊同埋嗰个概念意境系咪都好靓咧？ 系啊，但系又融合到 Gigi 咯，唔知点解。 系啊， 有少少 系啊，即系嗰种诶、深夜嘅嗰个 vibe 啦。 系、啊， 但系亦都我哋都有谂过嘅，即系呢一卷我哋喺度谂，究竟系俾你好啊，定系留翻俾 Gigi 好咧？ 俾我好， 但系梗系俾你好啦。同埋因为我哋觉得咧，即系因为你新歌《Enough in the Morning》咧，我哋好想喺嗰、那个即系早晨嚟之前啊，嗰个夜晚系点样样咧？ 系， 即系喺个时间线上面，好似啊喺个太阳出嚟之前嗰个状态，嗰个 moment 嘅呢一个卷轴系 capture 紧。 因为好多时候咧，谂起阿莎咧，都会谂起一个好 sweet 嘅。 早上嘅，即系同你嘅一啲音乐作品好有关系啦。但系我谂可能比较少会同你倾啊，到底夜晚嘅阿莎同日头嘅阿莎系有咩分别嘅咧？咁样，所以今日就借呢一卷啦，借题 夜晚慢沙。其实夜晚状态嘅你系咪一个好一个创作模嘅嚟咧？算系， 我都觉得我夜晚嘅。即多數夜晚去 start 寫嘢嗰個過程係多啲嘅，係啊，即因為朝早咧點講咧，有時都仲係好真係都比較 chill。如果唔使做嘢嘅時候，咁然後去到夜晚啊，可能係真係大家成個氛圍都熄曬燈啊，跟住你嗰下就好 focus 咯，咁你就會諗到啲嘢想寫，咁通常就夜晚，即係創作過程喺夜晚發生嘅，咁但係可能有好多雕琢啊、polishing 嘅嘢啊，咁有時朝早都會做啊， 係靈感就夜晚開始就多啲嘅， 係或者其實靈感係我覺得都幾隨時隨地嘅，但係有時係。夜晚嗰種 focus 咯，即係可能我以前考試之前咧，我都好中意，即係雖然我都會去自修室，但係我去自修室嘅時候都發下夢啦。咁但係去到夜晚凌晨，即係我又夜晚又會温書嘅繼續，跟住就好 focus 咯嗰陣時。係、 咁譬如而家夜晚去即係叫做再即加深嗰個創作咁樣嗰個狀態，有冇話夜晚係會有一啲即係譬如屋企某一個位置專屬係會中意做呢件事，或者通常可能係唔知啊，即係加杯。嘢飲啊，或者要點下一啲嘢啊，即係啲香薰啊，即係嗰啲精油各類嗰啲，有冇呢啲咁樣嘅嘢去配合你咧？夜晚 冇咁 fancy 喎，即係我好中意嘅就係真係點蠟燭咯，即係嗰啲咧， 有少少香味嗰種， 係啊，嗰啲有唔同香味嗰啲咧，咁我都即係有時有。有客户又好好又会送俾我啦，咁我自己又会买啦，因为我都几即系中意呢一个嗅觉上嘅享受，即系几 enjoy 呢样嘢，咁所以我都会买啲唔同味嘅蜡烛，咁就会即系可能翻到屋企就会点啊，咁呢个已经可能系我即系每一日嘅小 fans 嘅嘢咯。 系 有冇话有啲乜嘢类型嘅味道会特别可以令你个人觉得啊好 satisfy 啊，好正，好舒服啊咁样？ 我觉得系木嘅味道，木嘅味道。咁但系有时可以，因为而家嘅蜡烛有好多唔同嘅气味啦。咁佢哋都会 mix 噶嘛，即系除咗木，佢又会加啲花嘅味道。咁又有啲即系其实有啲爽身粉嗰种味道都好正，好似 sell 紧嘢。 爽身粉嘅味道，我都喺度谂紧， 好清爽 啊！ 系、 這、 咯、個。咁你有冇自己一个可能叫工作台咁样一个 set up 咁样俾自己去做，定系有几个 location 喺屋企啊？有时喺呢度，有时喺嗰度。你系边种人嚟噶？ 唔知点解我系一个几有仪式感嘅人嚟噶，即系我以前温书都系要将啲 notes 抄到好靓啦。跟住之后可能我写歌力有用电脑写嘅时候就 chill 啲。咁但系当我要真系认真去写词嘅时候，我都会 set 好自己个弹，又去写咯。 系个弹大概系点样样嘅？有冇话？ 个坛其实都系摆好部电脑，跟住有杯水，有纸同笔， 系 咁样咯，系啊，即系其实我到而家虽然科技好发达，但系我都好中意做，即系好多抄写嘅嘢咯，即系可能我自己喺 note 度打完一啲文字系关于首歌嘅，跟住我都会喺纸嗰度写一次，咁样咯，跟住就喺上面再 polish 再改。 呢个是读书时期开始养成的习惯来的。 我几喜欢真实际写落去落笔的感觉咯。同埋唔知点解以前记嘢就好喜欢 写一次 抄系啊。咁所以就可能有呢个状态出现咗。有时系咁我即刻有啲嘢一定要用电脑先做到嘅。咁但系可能有时要搵啲 information， 即系可能我有时会。即系有啲嘢要 double check 自己啱唔啱，咁一定要有部电脑咁样咯，系啊， 系。咁譬如当写上年年尾嗰首歌先，即系 little bit closer 咁，即系嗰个嘅创作过程嗰阵时系咪又系类似头先嗰个 picture 咁样开始去 start 嗰件事咧？ 其实 a little bit closer 咧都系讲紧两年前写噶啦，呢首歌又系，即系对我嚟讲，佢系一首几真系好我嘅歌咯，即系。 好快，所有嘢就都幾係曲詞同步嗰種啦。咁樣咁反而係因為就嚟，即係我覺得我上年嘅作品其實唔算好多。咁我年尾嘅時候都喺我嘅 demo 嗰度揾到一首。因为可能本身个 demo 已经有少少 bell 砌底啊，呢一首歌，我就话咦咁几圣诞喎，咁样咁其实讲紧距离圣诞都剩翻好少嘅时间，即系可能都得翻一个月嘅啫。咁我已经我就即刻揾咗我嘅其实之前一路都系 IG 上嘅朋友，咁揾咗一个叫 Daniel Talk 嘅朋友啦，就做最后就帮我 finalize 成件事咁样，咁然后就即刻揾咗我嘅 friend， 即系系佢哋系浮世嘅朋友啦，咁佢哋都有部分嘅人都有帮过我手拍之前嘅 MV 嘅，咁就。好即刻就將我可能我嗰個畫面就係、是、其實我嗰時都係好 chill 嘅，即係可能即係都係喺張好似喺張 sofa 度攤下攤下嗰個狀態，咁亦都係好 intimate 嘅，即係唔係話要好 fancy 嘅佈景啊咁樣，咁所以就最後就因為覺得佢好有聖誕 feel， 咁所以就最後就剛剛喺年尾。聖誕之前去 release 咗呢首歌，想好似有份禮物去陪住大家過呢個聖誕嘅感覺。 咁頭先提到 Daniel， 咁嗰陣時有冇一個咩嘅原因，或者有一下突然之間覺得呢首歌揾佢一起去做，好似都幾好玩喎咁樣噶？ 我純粹係記得佢幫阿 Moon 聽有 produce 過，一起 produce 過歌，而我好中意。佢嘅作品，亦可能就咁就真係因為嗰首歌，我個印象，因為我之前喺 T 媽嘅 studio 有見過佢，就係、是、一種好 peaceful 啦，同埋又好，即係佢嘅感覺係好文質彬彬嘅感覺嘅， 斯斯文文啦， 咁就。突然間就真係佢呢一個樣咧浮現咗喺我個腦裏面，而我不嬲喺即係音樂 production 去諗同咩人合作嘅時候，其實我都好偏向係睇感覺咯。 嗯， 即係雖然嗰個 technical 嘅嘢夾唔夾都好緊要，但係我第一下我通常諗到嗰個人咧個頭嗰、那個人頭浮現咗咧，我就覺得係噶啦。咁而成件事都真係非常之 smooth 嘅。跟住我記得我去佢自己個 studio 嚟嘅，咁佢嗰日係啲日光好靚啦，跟住咁又係咁樣射入嚟嗰個佢嗰個 studio 度，然後佢就喺度自己加啲即彈少少琴啊。加少少吉他，跟住就成件事好快就做咗出嚟。而本身个 demo 其实有已经有一啲 arrange 咗一号，都几多嘅，就系、是即系其实 Lucy 都俾咗好多 ideas on 个 arrangement。咁所以 Daniel 就再加咗佢自己嘅嘢，然后就再录多一次 vocal 咁样咯。咁就好快嘅成件事，咁我都觉得好啱。 系 个 project 咯，即系 self， 即系 好自己 啲，好似真系自己送份礼物俾fans 或者即系想听歌嘅人。 嗯， 但系而家会喺自己嘅可能以往创作嘅一个 library 度去揾翻一啲作品出嚟，去将佢实体化咗，即系做翻出嚟嘅时候，有冇话而家会？自己發現有一啲嘅條件，或者有啲嘢係啊，我特別會容易傾向揀呢一類型嘅嘢嘅咁樣。 我覺得係開始唔可以齋諗自己啊、哦！我勁中意就要出啦，即係我會覺得有好多嘢係可能諗。呢一個本身寫嘅呢一個題材，其實可能有時講緊當一年前嘅諗法啦，同而家可能已經有啲唔同啦。咁當我想去改嘅時候，佢有冇嗰、那個，即係佢有冇嗰個 potential 去改成我而家嘅嘢呢？即係例如 A Little Bit Closer， 佢係真係佢其實唔係講啲咩大 message 嘛。咁、我就覺得佢就比較容易我攞翻出嚟用嘅。但我發現以前都寫過一啲比較偏嘅歌啦，而我覺得嗰時其實可能有啲即係我覺得有啲題材可能有少少中二病，即係可能未必係即係而家睇翻，我反而覺得都幾可笑咯。即係有即係覺得其實件事嗰個理解未必係咁樣嘅，而 我都亦都成長咗啦，咁就可能有啲歌就唔係好啱攞翻出嚟用。咁但係可能我腦裡面都有好多題材嘅嘢係我覺得可以重新去創作嘅咁樣咯，即係佢都係可能寫咗出嚟，以前嘅 work 都係一個練習嘅過程。 係有冇叫做統計或者 roughly review 翻，即係自己創作個 library 上面有啲 demo 咧，嗰啲 mood 啊，嗰、那個氣氛氛圍有冇話係？哪一些是真的會比較多啲側重一啲啊？定係其實很多類型都有嘅，只不過通常 release 大家聽到的就會是而家我哋聽到嗰啲咁介隻咁。 其實都有啲在大家估唔到的曲風啦。 咁嗰啲曲風大家幾估唔到，例如會有啲咩？即雖然未出啦，但係會係咩？ 有啲可能係真係 rock 啲咯。但係我可能我聽嘅時候，我會哇！如果我出呢一首，你都應即係會覺得大家可能都估唔到。但係可能喺畫面上啦、vocal 上啦，同埋編曲上嘅班底會點樣去諗、點樣去夾咧？我自己亦都覺得佢呢一刻可能我唔 sure 係咪一個最 ready 嘅狀態。咁所以我都即係可能今年我都會考慮一下，但係我自己今年都有啲想法是、啊、可能可以做 before rock 的那么 rock 那么就是可能 pop punk 的东西之前呢、去、做多些自己擅长一些的东西先，因为在这个部分我可能还有其他东西可以再做或者再寫嘅。 係，咁其實喺因為頭先你講話2023年自己 review 翻唔算推出好多作品啦，咁但其實喺好多唔同嘅 project 合作之下，其實你都有六首歌，其實都算係一個幾多嘅一個數量。由年頭嗰陣時開始，即係快餐店嘅嗰首歌開始咧，即係甜蜜在10:59前，跟住中間又有啦，譬如中間放榜嘅時候又有一首啦咁樣。咁其實喺即係去叫做呢啲唔同嘅合作單位啊等等，譬如之後亦都有同 Before the Night Dance。亦都有合作啦，呢啲係咪都係好似頭先Little Bit Closer 嗰種，即係隻歌啊想做嘅時候，突然間腦 pop up 咗一啲咩嘅合作單位，然之後就會啊邀請佢啊 DM 佢，然後我哋一齊去 work 啊，係咪一個咁樣嘅 process 多咧？2023年， 我覺得上年似係都真係偏即係 chill 啲，同埋相比新人嗰年係放慢咗少少，但係可能大家睇，咦，你都原來可能頭先波醒咁講話出咗六首， 係啊， 但係對於我嚟講咧，嗰個數量咧又我覺得個點講咧，即係我又嗰個數量對於我嚟講，其實個因為個曲風上都係比較 chill 嘅嘢，我覺得都係我容易啲諗到嘅嘢，咁所以我就覺得polishing 嗰方面咧，其實係都快嘅，同埋因為雖然有六首啦，但係合唱歌咧，我自己上年係好開心出咗合唱歌，因為我覺得其實合唱歌係人哋幫你即係都分擔。即係一齊去做一首歌嗰件事，其實就所以對於我嚟講就似係做咗，即係可能真係講緊，其實就真係四首多啲嘅感覺，因為合唱就好似有人同一幫自己做咗一大半咯嗰首歌，咁我就覺得似係超啲嘗試啲玩啲嗰種狀態咯。啱啱呢一年 係即係譬如同 By J 一個新生舞會咁樣，都同佢一齊去咁玩嗰隻嘅時候又如何咧？你覺得即係呢一個合作呢首歌， 其實合唱歌係嗰啲過程都係非常之順利，即係可能1973的舞會呢一個 idea 就係我抌出嚟嘅，因為佢有1973。的呢個系列啦，即係軌跡啊、遺跡啊，又有 remix 咁樣。咁我就覺得，如果佢揾我，我要點樣令，即係我都會有加翻一啲我嘅 texture。咁我就會覺得，其實舞會都係我好 fans 嘅嘢。咁而我覺得喺個舞會度被，即係男女主角喺個舞會度嗰個相愛嘅情節，然後被點講咧，被拆開咗啊！嗰下都幾心痛，咁所以我就覺得我哋呢一首歌可以用舞會去做，同埋因為對我嚟講，我覺得合唱歌其實我都我哋都會有一啲童年嘅回憶啦，即係未去到童年嘅，即係以前嘅回憶啦，即係可能 十分愛嘅系列啦，咁、即係嗰陣時，咁我就覺得對於我嚟講，我作嘅我嘅合唱歌會係點呢？即係我都會想有一啲對唱啲嘅嘢，即係有多啲我你嘅嘢。咁所以我就同 Bytrip 話，我今次想多啲呢一啲字眼，咁所以就第一下已經係貼近你咯，即係要有一種。真係 dancing 嘅感覺，咁而我覺得最後都係有嘅咁。係 做咩？你聽到十分愛咩咩最後笑下賓你？ 唔係，我都係 都 係 你 嘅回憶咯，係 啊， 都係以前讀書時期嘅回憶咯，諗起都覺得係好好 sweet 嘅。 呢首作品由 By Jack 同埋 Sabrina 合作嘅，之前嘅派来作品叫做《1973的舞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教育局数字显示，上学年公营及直资中小学、幼稚园同特殊学校有共6748名教师流失，较2021-22学年上升25%，对比2020-21学年升幅近一倍。 上學年學校新聘教師合共有5570人，反映新聘教師未能夠完全填補流失人數，空缺1100多個。正在大灣區訪問的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在活動之後表示，一直留意教師供應和學校實際情況，並且每年檢視。他又說，教師流失原因包括轉職、轉校、進修、離港等，按目前情況，教師供應仍然充足，甚至可以形容供應量非常充裕。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表示，20000元新生嬰兒獎勵金的措施去年宣布以來，直至今個月8日共接獲4682宗合資格申請。今個星期五，立法會財委會將會討論有關撥款申請，如果順利獲得撥款，可望2月下旬發出。他希望在新生嬰兒獎勵金和龍年效應的雙支持之下，香港在新一年迎來更多小生命。卓永興在社交專頁說，他早上到瑪麗醫院與兩位年輕的準媽媽傾談，有孕婦表示會用20000元獎勵金添置嬰兒用品，亦都有準媽媽認為新措施是獎勵，會將獎勵金用於購買輔助餵哺母乳的用品。在北京，外交部敦促以巴衝突當事方切實落實聯合國安理會和聯大有關決議，立即全面停火止戰，停止對加沙地帶民眾的集體懲罰。國際法院聽日將會首次審理南非起訴以色列種族滅絕的案件。在北京的外交部例行記者會，有記者提問中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的成員國是否支持南非的起訴。發言人毛寧說，中方注意到有關案件對衝突造成大量平民傷亡感到痛心，反對任何違反國際法的做法。天氣方面，預測本港漸轉多雲，聽朝天氣清涼，最低氣温大約17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0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聽日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五朝早清凉，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风势颇大。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黄珠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屯门乡兆会路慢线的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科学园有另一宗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啦，龙尾系排到去马料水码头。咁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科学园有意外，车龙排到去马料水码头。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是没有车龙的，三四线的龙尾就去到演艺学院对开。告士打道西行和去跑马地龙尾是去到百德新街，而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新楼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车龙断断续续去到圣座治大厦，龙翔道西行和上狮隧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当你见到 M-Mark 这个标志，就知道有国际体育盛事举行，香港的运动精英会同世界级运动员同场竞技，争夺殊荣。你到嚟同我哋一齐支持参与，凝聚动感。M-Mark 就系香港高水准嘅大型国际体育盛事。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mevents.org.hk。 classroom fluorescen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长夜漫漫沙， 今日骚动音乐嘅嘉宾咧，继续有 Sabrina 张曼莎啦。咁啊，过去两年时间，你出嘅歌都有唔同嘅风格喺里边嘅。咁有冇话你自己睇翻中意边一啲多啲，同埋会唔会影响到嚟紧2024年啊？自己音乐嘅方向上面嘅谂法都有啲唔同咧？ 2022年嘅时候有出过未算坏啦，同埋可能自生自灭其实都比较 sad 嘅歌。咁但係我自己好鍾意即係可能未算坏嗰种大世界世、即係可能我未必係真係人生阅历好多啦。咁但係我可能对于世界嘅嗰一种幻想係即係投射係多啲人嘅，唔係淨係好 personal 嘅嘢。可能我嚟緊呢一年係真係諗多啲係个 angle 係多啲人咯，唔係淨係想用自己 personal 嘅角度去出發寫一首情歌，可能係講緊大家都有機會經歷緊嘅嘢，我都有啲即係嚟緊呢年都想咁。 係，我有時覺得咧，即係嗰一期創作啲乜嘢啊，會想講啲咩 message 都好關嗰個人嗰期嘅狀態啊、諗法事啊嘛。即係而家呢一個介乎於年尾年頭呢個時期，你覺得自己而家係一個點樣樣嘅狀態咧？你覺得係？ 我覺得而家仲係，我都覺得係一個幾健康嘅狀態，即係係滿有希望嘅狀態。因為又 start 咗新嘅一年啦，我覺得好多上年覺得做得唔好嘅嘢或者咩，其實再諗都冇用咯。即係我覺得要正面少少諗，其實今年真係開始咗啦，然後都真係要開始諗。嚟緊嘅歌啦，或者想講啲乜嘢，即係我覺得直接去做咯，即係有一種呢一個 vibe 多啲咯。而家 嗱一嚟啦，做啦咁嗰啲。 咁啊，新一年我哋不如有開啟呢個騷動許願池啦，俾阿沙去許個願 啊， 願可能係今年啦，今年內你想做到一個可能一個好實質嘅目標。一個願望的話，你會想今年係有啲咩嘢願望咧？ 我想今年有個 show。 這個很實際，這個是有沒有說那個 show 是大概自己幻想的 picture 是怎樣的呢？ 我其實我沒有真的想到個 picture， 因為我不敢想那麼多住，即是我覺得你搞一個 show 其實無論小和大一定要有 audience 啦，那我就要看看到時候即是去到那一個時間的時候究竟自己有多少 audience 呢？因為我都會覺得其實有人即是2022年嘅时候搞咗一个 show， 咁嗰阵时真系见到啲 fans 已经好开心啦，即系我就系想唱俾佢哋听 in live 佢哋未听过嘅嘢咁样咯。 系，因为嗰阵时嗰个成个 vibe 都系即系一个 bedroom， 自己一个睡房咁样，嗰种好似俾大家入嚟个世界嘅一个 vibe 咁样，系啦。咁所以2024年嘅愿望，希望有一个 show 啦，系啦。咁啊，而你嘅新歌啦，《In Love in the Morning》咧，咁啊呢一首歌亦都系喺年头就好快就出咗。呢首歌我见有啲朋友都有讲话啊，香饼很中意，原来已经系一年前嘅事啦，亦都系一年，亦都系啱啱又系一月份。推出嘅咁样，咁今次呢一首歌去即系成个创作嘅 process， 一开始其实大概几时就已经要进入嗰、那个我谂嗰个 angle 点样去讲呢首歌？大概几时开始嘅呢？ 其实大概上年嘅十月 ，OK， 咁已经开始有一啲谂法嘅。咁但系去到一个位咧，其实有啲位冇咁 smooth 咧，就系、是其实我都同再即系。我寫一首關於早上的歌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嘛，即已經是今年是第二次了。那我其實對於早上的理解呢是要點，我就會諗啊，有啲邊一類型嘅 morning 呢，即可能有啲人嘅 morning 係可能工好 工作 mode 嘅人嘅 morning 係即刻醒，即刻好 discipline 嘅，踩個機先，飲杯咖啡，跟住換好衫就出門口啦。咁我自己就會諗咧，其實我都有幾個狀態嘅朝早。咁上年咧，我可能講咗我 sweet 啲、有活力啲嘅朝早。我今年想講一個自己慵懶啲、chill 啲，喺張床度即係可能 hea 多一陣，即係賴床嗰個狀態。咁而我自己好想有嗰個 time travel 嘅感覺咧，咁所以我就覺得今年要有鋼琴嘅元素係最唔同嘅，咁就有段琴嘅 intro 啦。咁我就揾咗 Patrick Yip 幫我諗嗰段 intro，然後我就同佢講，可唔可以整一段係我彈到嘅，即係可能因為佢彈完，即係我俾，即係佢交完俾我之後，我就要練一練。我就話我要可能但我寫到中間找他，咁嗰陣時已經差不多要拍呢個 MV 嘅啦嘛，咁我就真係同佢講，你幫我作一個係我好快就練到嘅，咁佢就真係寫到一個喺我嘅能力範圍之內 可以彈得到， 係啦，因為我好驚佢一間寫即係整咗啲好鬼複雜、好快嗰啲，咁所以就好好好嘅，好順利，咁就呢個就有啲似。那個 time travel 即係好似不能說的秘密咧，有段琴啦，就係去咗另一個時空。咁我就好想呢一個就係大家聽到呢個前奏就知道已經即係 morning 啦咁。 係，然之後到一個 sound effect 嘅時候，好似一個其實 嚓嚓 咁一個聲，跟住就一下就跳咗去另一個時空咁樣。 係啊。 咁但係頭先你話即係希望有一段琴係自己彈得到，係咪？因為其實喺呢一首歌個諗法上面都已經喺個 visual 都會有諗到，就係、是、哦喺個 MV 嗰度嗰一段自己都會彈，所以就有咁樣嘅 requirement。 係啊係啊，即係都係我今年其中一個想嘅願望啦，就係、是、擺多啲instrument 嘅元素，即系无论系弹琴又好啦，弹吉他又好啦，或者唔同嘅乐器，我都希望今年系可以摆到多啲呢啲嘢，系自己驾驭到嘅嘢咯， 元素喺里边， 你都开好多饭，即系琴、吉他都系有一路都有玩开。 唔系，我谂其实一路都冇玩開嘅，即系點講咧？即系一路都唔叻啦，因為可能認識嘅人即系知道，哇！彈琴、彈吉他叻嘅人真係大有人在。但系對於我嚟講，係嗰種真係自己去彈係有一種唔同嘅感覺嘅，即系你係真係再入咗嗰件事。即系我覺得因為細個有學過琴啦，咁中間就又俾媽媽逼練琴，唔知點解個反叛心態就令到我停止咗繼續學琴啦。咁就係去到真係大個啲，即係講緊讀大學嘅時候啦，已經真係再開始寫歌就有接觸翻。咁而吉他係一路都好渣嘅。咁但係我就覺得都係一啲新年嘅願望啦，即係想自己去做多啲或者練習多啲咯，因為可能都關今次 MV inspire 到我，即係當我彈嘅時候，然後個 MV 自己彈嗰下咧，好似真係入咗嗰個 mode 咯。咁我就覺得呢一樣嘢都可能係嚟緊呢一年，可能編曲上如果有啲真嘅樂器，會唔會可能揾編曲人可能幫我編一啲我 handle 到嘅嘢咧，試一下咯。 係，咁所以喺寫呢首歌頭先，我有 time travel 呢一個嘅諗法，希望做到用琴嗰個貫穿啊。另外寫呢首歌仲有冇一啲 keywords 或者一啲嘅諗法 concept 喺呢首歌度呈現？即係可能喺你嗰本簿加埋嗰支筆喺寫嘅時候，都有 mark 低到一啲咁樣嘅嘢放喺呢首歌裏邊咧。 係，我覺得今次係似係，因為上年其實有啲第三角度。到啲嘅，即系甜蜜在10:59前系冇今次呢一首多啲我同你啊，我自己觉得比上年咁，但系我自己觉得今年呢一个有种城市 travel 啲嘅感觉，我唔知点样讲，好似咁样讲好远，但系 fall in love in the morning， 我谂到其实一开始呢首歌个画面系。因為可能個 MV 都有好多心形嘅氣球啦，咁佢就係似好多粉紅色深深 有嘅魔法圍繞住個城市嗰種感覺，咁就所以想個 city in love 先嘅，跟住就去到慢慢就轉咗 in love in the morning 咁樣咯，個畫面大概係咁， 即係咁樣展開嗰個故事咁樣。咁我想知，譬如上年有呢、這個熱香餅很中意啦，今次有呢個 butter and pancake 啦，呢個係咪自己都要留住一啲嘅 keyword 或者咖啡 coffee， 即係呢一啲咁樣樣嘅東西 elements 都係自己好想擺喺裏面 relate 翻咧？ 係啊，我自己想，但係又想有趣啲啦，同埋又唔可以一樣，所以呢個就係比上年我覺得會用耐咗嘅位咯，就係、是。我不可以写一样的东西啦，跟住又要有一些不同的，那我就即可能今次我其实很喜欢如蓝天的洗迪士爱恋的滋味的，即是我觉得那个 rhythm 呢很好，即是我觉得今年我都有留意多了这些啦，还 有当然有类似的地方啦，还有我有个小心思维是我加了 sleepless game 在里面， 是啦，不免 而我 feel 到你们是看到的， 我 mark 了在这里， 是啊， 下一个你不说我就问下去 sleepless game 的了， 是啊，因为我觉得原来他跟我始终真的一起生活的人是有影响到我的早上，那他就经常在这里讲不眠游戏，那也都即虽然他不是我那个 lover， 但是他有 inspire 到我觉得其实这个 sleepless game 之后就是一个很 sweet 的 morning 了。 是。同埋我发现到无论今年呢上年嗰时候呢个结尾呢都用一个问题嚟问嘅。即上年嗰时候、最尾就问你可唔可以留低呀、今年就话你系咪同我一样感觉呀、是啦这个有冇得讲下呢一个呢这个即系呢个嘅諗法上面。 这个就系我嘅 texture 啦、即系我就觉得因为都同样是我都同样是讲早上，是但是又有些不同，但是又要有些一样，那我就觉得最后就是想问一问听的人 是不是都是有同样的感觉 呢那就想带回一句问句，还有其实我自己有这些位置我很喜欢，还有但是不可以是这样用的，就是我觉得自生自灭啦，同埋自動登入咧，其實最尾都係有一個好近嘅最後一句嘅，咁樣咯。咁所以我就覺得呢一個都係我一啲歌嘅少少嘅 signature 位咁樣。 係喺即個 structure 或者設計上面用一個 format， 但個內容唔一樣就可以留到你嗰陣 texture 喺度咯。 係嘅，都 係。同埋因為我覺得，因為有咗個問題喺度咧，會變得聽嘅時候，嗰個距離即刻拉近咗。因为你好像在问听的人， 那 那下就很近了，会变得。 不过那个 arrangement 上和 mixing 在最尾那句是有不同的，即是上年是再近一点，今年是远了一点的，我觉得。即是反而这些我都会想咯，即是都有不同，还有我都会有一段是再 dreamy 一点的，就是慢一点，即是今次是即是In win a sleepless game 嗰度都系慢少少，都系一种再眼瞓啲，再唔想醒嗰种感觉咁样咯。因为我觉得早上其实个状态唔一定净系得 bright 光明，同埋即系唔系净系得呢一样嘢，其实佢系有好多层次嘅。我觉得可以系好眼瞓，可以系好 chill， 好 sweet。亦都可以有好赖床嘅，即系唔同嘅状态喺度，咁所以我都有少少贪心，想一首歌入面系啦，有多啲嘢。 系 今次呢个作品去录个 vocal 嘅时候啦，头先讲到就系话啊，要有一个好慵懒嘅感觉，但系有一个好好嘅早上，咁系咪真系要带住嗰种啊唔想翻工、唔想做嘢嘅 朝早九点钟嘅录音咧？咁 行入去个录音室度咁样。 系啊，我真系有种系其实今次嗰个录音要攞翻一个啱。嘅痛都要同上年有少少唔同，其實佢冇上年咁嬌嗲嘅，我覺得把聲。而我如果你即係我覺得各有各嘅處理啦，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可能呢一把 focal 其實係貼近多啲我自己嘅，即係兩首當然都有我嘅成分，但係呢一首係我諗我真係 chill 啲咯，係啊，咁就會。 佢個處理上係會咁，但係當然有啲例如問句啊，或者 you and me 嗰啲位咧，就會真係 sweet 啲咁樣咯。 係咁啊 ，Lucy 佢喺呢首歌裏邊，即係佢有編曲亦都監製啦。咁喺編上面係咪其實因為都已經合作過，所以其實將你頭先嗰啲諗法講俾佢聽，大概知道個空間個 mood 係點樣嘅時候，佢就好 smooth 咁樣，佢可以編到而家聽到嘅歌出嚟。 編曲上係真係好 smooth 嘅，即係边啲位加啲咩，基本上系完全 sync 咯，即系九成都 sync 嘅。反而喺 focal 上，我系就偏执着，然后就呢啲位佢就会觉得，我觉得 OK 啦。咁我就系咁话，可能呢句要再录过咁样，就系呢啲位咯，系啦。咁样然后中间即系都会好多谢 Kiwi， 其实系去到我哋呢一个 mixing 咧，好多。我同 J 姐一起傾啦，咁 J 姐係做 mixing， 好多好細嘅位，原來大家都好 care， 即係邊個位拆啲啊把聲，或者邊個位要 reverb 多啲，我哋兩個都原來係不停深夜來電去傾啊，我不如咁，不如咁，咁其實個 mix 係我未試過有一首歌係做多過十個啊，係、 哦、 mix 多過十個，哦 okay、其實佢應該要再 charge 多啲錢啦，但係佢都冇啦，咁但係。 阿 J 人嚟家可以 call 翻阿沙啦， 同埋深夜系可以再加价添啊， 系啊， 公司价贵啲。凌晨四点，大家都哇，不如呢个位减啲，呢、這个位咩？即系佢连可能话啊，我呢、這个入呢个位咧就加几多个 dB 嗰啲，即系我就觉得好彩有一个人愿意陪我咁样癫咯，即系佢都。咁我哋真係去到第五、第六個 mix 咧，先揾 Kiwi 嘅，就係因為我覺得嚇呢幾個位可以多啲 layer 個 design 可以點，咁先揾 Kiwi 就打俾佢，跟住佢一日就 send 曬啲嘢俾我。但係嗰樣嘢係佢又覺得呢一首歌唔需要好多 backing 嘅，咁但係佢有幾個位係加咗啲小心機喺度嘅。 因為頭先講到即係 mixing 上面都係會聽到中間有一段特別係即係浸得多啲勁啲嘅，即係嗰個 layer 係好明顯嘅，就係呢一啲咁樣嘅 tuning。咁喺跟住完成咗成首歌喺个 MV 度，头先都讲其实创作嘅时候脑里面都有一啲 visual 上面嘅諗法啦，咁係咪好多都会攞住呢一啲然后再掉俾团队 Christopher 佢哋跟住再去即係个 MV 而家个设计有一个咁样嘅自己嘅房呀、啊、一个咁嘅空间咁样 呢？其实我自己都好多謝 MV 导演 Christopher， 其实係今年第二年合作，我想佢自己都有个压力嘅，因为啊，我哋都同样喺呢个 project 第二年，我自己作为创作嘅歌嘅人，我都会谂点样喺唔同中，但系又俾人觉得，我都中意今次嘅嘢，咁、其实佢都有呢、這个，我谂佢都有呢个 concern 啦，咁但系佢又知道，有琴呢样嘢，咁就达成咗共识，咁但系我谂最大嘅 creative 个 idea 系佢。佢揀咗喺架貨車入面拍，而佢係一架移動嘅貨車。而呢樣嘢係我覺得今次最有趣嘅地方，因為大家都以為車窗外係一個綠幕，但係其實佢係真正嘅貨車，而我喺裡面係有少少。 蹬嘅， 一路蹬紧嘅，而嗰样嘢好真实啊！即系我好似 travel around 个 city 咁样，咁、所以我系觉得，我好多谢，既然即系个团队咁为自己，仲要系入面啲 set， 佢即系好似为我而设咁样，又有幅画系，有只兔仔咁样嘅，跟住即系连好多 details 都咁用心，咁我就觉得自己系非常幸运地，同呢一。team crew 去再合作， 再合作。 因為我去睇呢個 MV， 我其中一個好中意嘅，好似個感覺係好似睇緊一個移動版嘅 Lo-Fi Girl 咁樣樣，係、啦，即係有少少陪住大家一齊去好 chill 咁樣，可能温下書啊，做下嘢啊咁樣嘅一個陪伴。即係正如頭先阿沙都講話，即係想有一種陪伴嘅感覺喺度。呢、這個係咪去做呢樣嘢嘅時候，有冇曾經都幻想啊個 picture 有少少似？似 Lo-Fi Girl 嗰個 concept 啊，咁樣。 反而你咁樣講，我諗住同阿 Chris 講，我諗佢都會幾開心，因為我自己我冇，反而冇諗 Lo-Fi Girl，我覺得有啲宮崎駿 啊。 其實我係咁，但係我睇完之後，我係真係，咦，好似即係自我好似嗰啲宮崎駿入面嘅角色咁樣咯，令到咁。 系，反而系呢一个 feel 咯。但系我自己反而系有谂，如果俾我好贪心要加音乐嘅话，我会想所有嘢浮起晒咯，即系喐喐，即系好似喐喐下，全部嘢浮起晒，但系。咁呢啲都係錢嚟嘅， 係但係似嘅，即係所有嘅間房裏面琴啊各樣全部升高曬，會點樣咧？ 馬莎嘅移動城堡啊，係呢個係 馬莎移動城堡， 係啦， 係啦。咁所以有呢一首《Love in the Morning》咧，就即係開展咗2024年啦。咁啊，呢一首之後，今年係咪都一啲自己都開始個 plan 啊？嗰啲其實已經都開始咗傾緊，心裏邊有啲咩嘅 demo 啊，或啲咩合作單位嗰啲都開始物色緊啊，揀緊出嚟。 開始第一。一首歌是物色緊的，咁但係成年裡面想講啲咩，其實都有個概念啦。咁但係因為都係 teamwork 啦，咁所以都會同即係公司開會之後再睇下啊，會點樣做會比較好咧咁樣咯。因為始終我又比較貪心啦，又多嘢諗啦，咁我一下子想做曬我想諗嘅嘢。想做嘅嘢系都冇乜可能嘅，我觉得 系 即系系啦，咁就睇下可以做咗边样先啊。 系啊，正所谓咩？一个好嘅早餐先一个 good morning 啊。 系啦，所以食咗未啊？ 一首好嘅歌就系一个 good year 啦，系啦，咁样开展咗2024年啦，咁啊，大家亦都可以期待今年阿莎咧佢音乐上面其他嘅 project 啊，同埋哥希望有个 show。究竟之后会不会发生，几时发生呢，咁大家可以期待啦。今日多谢你啊 ，Thank you， 谢谢。